在大雨里，看着你离开，怎么对你告白？我的爱， 身后，只需要一首歌。

唠叨，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。